全国老龄委调查数据显示，当前老年旅游人数已占据旅游总人数的20%以上，送父母去旅游也逐渐成为子女尽孝的重要方式。因中非共和国首都以外地区存在非法武装、军事冲突、恶性治安案件频发，近期暂无前往中非共和国首都班级以外地区。法国一项调查显示，超过80%的法国人认为住在乡下代表着理想生活，只有15%的人迷恋都市生活。为了防止餐厅忽视餐厨垃圾处理及燃气安全使用等细节问题，北京东城城管近日对南锣鼓巷内包括红宝鼎、过客等多家网红餐厅在内的餐饮单位开展全面检查。近日，首都痔疮网站又公布了12类57幅惠民地图，不仅手机可查公办幼儿园、便民早餐店、图书馆等分布信息，还可一键办事。首部非洲实地全景拍摄大片《非洲遇见你》终极预告重磅发布，该片由好莱坞华裔导演崔艳执导，即将于10月19号登陆全国院线。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来九一周新闻盘点，感谢收听。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门如山河，不妨自伤这心痛。一盏花摇曳在红尘中，一轮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我心的寂寞。一人花摇曳在红尘中，一人花随风轻轻摆动。我是你吻过了花香浓，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知情中，醉过知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 仿佛遍织千个伤口，一双冰冷了的手，诉算着岁月共热情变旧。寂寞渐渐地接近，风声里似向我招手。当天依靠我的心，带着美丽故事淡然退后。原谅你没法跟我走，早知爱是拒绝或接受。其实我说不出口，只恐爱在你别去之后。想哭泣与心声一一退避，掩饰心中千个伤悲，深深一吻你的手，昨日美丽片段尽还你。善会或注定想念过，却叫我心死。过往与你那一切，盼望告别以后自忘记。原谅你没法跟我走，总之我是拒绝或接受。其实我说不出口，只恐爱在你别去之后。爱得比你深，痛得比你深，与你两个世界如何接近？爱得比你真，不懂我心，我对你那爱意却是最真。爱得起你心，伤得起你心，与你两个世界如何之分？爱得起你真，得不到你心，我对你那爱意却是最真。心声一一退避，

去灌溉一切成黑白。 很多美好的瞬间都跟浪费相关，好比每周买花感知季节的浪费，好比异地恋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的浪费，又好比攒很久钱出去旅行一趟的浪费。新点九了九，我新奇，只要我们有足够多浪费的时间，并且你因此觉得值得，就会累积无数美好，并且感到幸福。 整整六年，你最好做好准备，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哦，想说我没有志愿，也没有事情好消遣，有一个人能去爱，多珍贵。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剩这么一点点倔强的想我的优点。

中国建筑公司太平洋建设集团近日称，计划未来十年在马来西亚投资至多100亿林吉特，合24亿美元。集团创始人严介和在一份声明中称，计划投资领域包括基建、高科技机械、知识转移和教育。德国宝马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已同意通过一桩价值36亿欧元的交易，将其在中国合资企业华晨宝马的持股比例从50%提升至75%。该交易将在2022年完成。中国政府已经表示，计划到2022年取消汽车业务外资股比限制。在人民币对美元连续跌势，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在人民币收报6.9235元。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6.9135元再跌100点。随着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加上两国货币政策背道而驰，人民币近期明显承压，有关会否破七的讨论再度升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点整，只要收听好歌，一定能让你在花花世界里找到最简单的幸福。嗨，我是 Hebe 田馥甄。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969，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我是云奇。人社部近日公布全国各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情况，其中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达到2420元，为全国最高。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发布九月份新增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示及公告情况说明，新增严重失信人801名，将被限制乘坐火车或飞机。美国最新的公共福利规定指出，曾经使用或随时可能使用医疗照顾以及房租津贴等房屋补助计划等福利者，在申请或调整绿卡时，可将其视为公众负担而认定资格不符。日前，截止到2018年第一季度，瑞士人口数量已经达到850万，创历史新高，单身人口数量最多。从北京公交集团获悉，10余条商务班车新线正在招募中，市民通过网站提交出行需求，就有望团购到一趟定制的商务班车。北京海淀法院调查发现，网约车中私家车模式引发的争议最大，因此法院明确提出，平台公司应认定为承运人，承担相应责任。名作家琼瑶将写小说《卧三下我爱你》，且该作已获辅导金，确定会拍成电视电影。据悉，杨丞琳担任女主角，挑战从20岁演到70岁的演技。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感谢收听。 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

良辰美景无限好，转瞬即逝难长久，别起行囊换亲友，共享美景和美食。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神奇，来自西城男孩 My Love。 一说到90年代最受欢迎的英伦男子团体，非西城男孩莫属了。西城男�孩是英国史上第一支连续推出3支单曲均获得冠军的团体，也曾多次获得最佳团体等荣誉。这首 My Love 更是他们的经典曲目。就在最近呢，西城男孩在社交平台宣布正式重组回归，并将发行新专辑，以及未来将会进行巡回演出。如今时隔7年，他们终于重组了，这让很多歌迷非常开心。提到西城男孩呢，就不得不提到同时期的欧美团体组合后街男孩，他们的歌你熟悉吗？ My fire, the one desire, believe when I say I want it that way. But we are two worlds apart, can't reach to 到现